大家好，我是网台大演啦，仲有好多个节目嘅七个半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知讲咗几多节目啦。咁今届世界杯呢，我点睇？我觉得决赛高比班慕尼克对 AC 米兰嘅，同埋我想问一下 Kobe 咁劲，点解进攻咁劲要打后卫嘅？真心问。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啦。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们的世界杯，冇错，星期日嘅特备足球节目直播而家开始啦、嗯。 本来系录播嘅，不过就我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试下不如直播埋啦，懒啊。 咁系咯，两个台长又唔喺度，唔作反等几时啊？ 好似又冇人霸住条线，咁我哋霸埋啦。 咪就系啦，唉，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哇，人脚比起足评更加等更加定性，有哭波桑嘅正规团队啦，跟住有呢一个嘅哭波桑嘅副添团队嘅成员啦。 其实哭波桑嘅团队有好多人嘅，你數一數嗰、那個名單咧，其實好長嘅，基本上係中國頻道嘅名單吸過去嘅啫，其實係好分裂嘅，只不過我哋邊個得閒咪做邊咯， 係啊，就係、是、咁樣啦，係 咯， 跟住仲有Tommy 喺度啦，咁樣，咁啊，總共四條友喺度同大家打麻雀開台嘅咁樣， 哇，咁都有成十幾二十人喎、啊 OK ，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多謝大家先啦、 OK ，多謝大家支持， 免啦，父親， 係啊， 嘅下午啊，都聽我哋 系咯， 系咯，唉，咁啊，呢一個環境都唔知講咩好啦。咁啊， 重温咗 先啦， 回顧翻之前啦，冇 cover 到嗱，星期五冇 cover 到嗰啲賽事先啦。 咁啊，講下即係嗰個烏拉圭嗰場先啦。烏拉圭對埃及，因為打嗰陣啱啱你哋做緊節目嘅，我知你哋 睇緊， 都因為你哋睇緊嘅，我知道。 睇緊 咁啊，但係就冇乜詳細咁樣去分析場波啦咁啊，查實如果大家睇烏拉圭嘅陣容咧，就其實就4-4-2啦，咁就卡雲尼拍阿蘇就最前面嘅，咁啊兩邊咧，咁就嘅球員咧，即係我知道啲Tommy 等等都有品評嘅，呢個艾拉斯卡爾達十號仔，咁喺左邊右邊就南迪斯，中間就維斯諾拍芬達古爾，咁啊後防就一對馬德里體育會嘅中堅啦，金美尼斯拍高啲。咁左閘就卡沙利斯，右閘就華里拉龍梅斯里拉咁樣嘅。對面埃及就好重要一樣嘢就係阿薩拉呢就係冇出嘅。 喺個 bench 度睇波， 喺個 bench 度係睇波，咁就其實都預咗㗎啦，第一場佢應該唔會正選出㗎啦、 嗯。 其實就大家都知道呢，因為沙地阿拉伯呢就預咗係魚腩嚟嘅、 嗯。 基本上呢正常嚟講呢，烏拉圭埃及同埋另外一隊這個 俄羅斯 呢都應該在沙地阿拉伯那裡拿三分的啦。 嗯、 所以呢其實基本上呢這一組我會覺得就是呢一個小型的三個國家的一個小聯賽，就是埃及、烏拉圭和俄羅斯三個小聯賽。基本上呢就如果這一場波烏拉圭對埃及贏波那隊呢，其實就基本上出線的機會就很大。但大家如果你識計數呢，歐聯四即係分組賽四隊波十分，基本上就已經係安全線，係應該肯定出線。 一半囉。 係啦，咁而家就打三場波。咁如果係每隊打三場波嚟計呢，你計就係話呢大約係五分到啦，一隊波攞五分到呢就應該好穩陣出線㗎啦。咁五隊波咩意思呢？咁第一你一定係要贏到一場波先。因為三係啦係啦，你一定要起碼贏一場波先，即係話你基本上如果你只係求三場嘅和局咧，其實出線機會係好微 好微嘅， 好微嘅。咁所以一定要贏到一場波。咁另外或者你個做法就係、是、一係兩場波贏，一場輸咗 OK。咁但係或者就要一場波贏就兩場波打和啊。咁你咁樣計數就 OK 㗎啦。咁所以這場波其實咧邊隊贏咧，其實就好著數嘅。嗱咁嘅講法， 四分就好多時就要同另一隊計得失球啦。 四分就要再 好多好多時個機會就係去到尾嘅，可能兩隊要計得失球先出到線，可能係嗰組裏面有一隊係超咗班嘅，係、 嗯、 橫數，可能佢拉住九分出線，咁可能另外嗰兩隊就可能四分咯。 咁所以大家留意點解埃及呢場波唔出薩拉咧？咁好明顯就係埃及將阿薩拉咧就會擺響咧下一場 對 俄羅斯一場。 可以話係新世大戰嗰場咧就會去搏命。咁啊，其實如果你縱觀呢場波，我睇完之後咧，第一就係、是、其實講嗰個水平烏拉圭一定係比較高嘅。咁、但係咧有啲環節裡面咧就有啲令人擔心啊，譬如話兩邊嘅球員啊、阿拉斯卡爾達同埋蘭迪斯基本上就。 即係有限， 好冇質， 都好麻麻喎。 唔係，其實佢哋就唔係話踢邊嘅。 啊， 阿拉斯卡爾達係踢中間嘅，所以我覺得就 即其實 佢俾其實艾蘭尼成功鉛制咗一個踢車路嘅十號嘅烏拉圭球員咧，其實基本上都佢同前面嗰兩個前鋒基本上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出嚟，直到即係下半場59分鐘咧換咗兩隻翼出嚟咧先有 認識。咁你如果話呢個艾拉斯卡爾特本身根本唔係翼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你話烏拉圭其實嗰個兩邊嘅進攻都幾令人擔心。 係啊，咁你左邊個卡沙利斯基本上大家都有望到啦。 哇！嗰個弱點位嚟，你見到？佢嗰啲其實你見到埃及嗰幾個其實好多時都喺佢嗰邊揾食。 咁啊，卡沙利斯大家都知道啦，腳法就欠奉啦，踢波又比較魯莽啦。咁啊，你叫佢後上助攻就唔好諗㗎啦，你叫佢安安分分做好個防守都叫做算㗎啦。 同埋其實如果埃及嗰啲人嘅把力好啲，其實唔會輸囉。 不過其實好坦白講，你埃及前面就 冇把力啦， 都係好麻麻嘅，就係講功力嚟講，即係你譬如話講話21號仔阿查斯古特嚟講呢， 算啦， 就都幾肯走嘅，不過就即係比較莽撞啲呀，或者係即係好多時技術就欠奉囉。 高衝囉都 係。係啦係啦，真係咁樣講。 即係你真係冇咗個薩拉喺呢個陣裏面，其實真係嗰個威力折扣係打咗大半。 我諗個功力冇咗薩拉就等於近乎冇㗎啦。近乎冇，再加埋烏拉圭嗰對中堅亦都係相當於出色啦。高顛同埋呢個金美尼斯啦。因為一對尤其是高顛喺後防前面打曬咁滯啦。雖然話埃及嗰個嘅即係前場都係比較都係留啲，咁但係呢即係呢一批中堅呢都係相當之穩健。咁就呢場波第一樣嘢啦，就係、是、阿蘇呢就認真就麻麻地。其實都有兩個嘅好緊要嘅參試把握唔到，一個就喺個左副位空曬冇人睇嘅射門，點知射咗去網側。咁另外一嘢就一嘢單刀，咁就過埋幾乎過咗龍門㗎啦，咁點知又俾龍門撈返。咁睇到佢呢我都類似講啦，其實阿蘇今年個form就 麻麻地， 喺上半年上半季已經麻麻地，下半季中間好少少，但去到呢度呢 季尾又差返囉， 又差返，你睇到佢嗰個同埋睇到佢啲神情啊，睇到手部動作，即係嗰啲即係成日仰手啊，成日有啲埋怨啊嗰啲呢，我真係睇得唔係幾高興。 但其實佢嗰個埋我覺得有合理嘅嗰下，佢係仰手叫啲隊友一齊同佢壓迫人哋埃及嗰個差波嘛，咁其實但係你見到你嗰下其實應該係有啲道理，但係係咪嗰個球隊個方針係咁樣，定係佢想咁樣？呢個就唔知啦。 我唔知啊，但係睇得 本身其實佢中場嗰個賓坦古同埋嗰個域斯奴咧，其實都你見到佢哋都唔係好 fit 啊。佢哋箍住個波呢，其實經常都交後，甚至乎好多都幾多誤傳添啊。上半場我唔記得好似30分鐘左右呢，高顛呢直情係殺上去搶域先奴嗰波，屌鳩佢自己用個波派返上前嘅。呢個域先奴其實今場係打得非常之差。 係打得唔好，域先奴真係。 因為國米嘅球員 係。係咁上半場失蹤人口兩位域先奴。 係，但係都好時先換佢走喎、 啊。咁賓達古爾就咁。我覺得 OK 嘅。賓達古爾我覺得 OK 嘅。 防守比較多。 基本上係一個串連嚟嘅。即係一個後防同中場一個串連。當然你話做個攻擊嚟講呢，其實就我估計呢佢係應該依賴兩邊嘅。咁但係我兩邊就咁樣啦。 冇死火 啊。咁反而就呢場波卡雲尼去到末段呢，咁就佢揸 fit 呢就反而就好返啲喎。係咪你段咁啊，尤其是去到末段臨尾，第一有個罰球啦，卡雲尼嘅罰球啦，一射就中眉，跟住就彈返出嚟，咁跟住就有個烏拉圭球想執雞，點知一射散返用自己有啦。咁呢個第一。咁佢第二個就係啦，一個直線跟住卡，跟住呢就呢個呢係嗰個入波啊， 就是呢個卡洛斯山齊士啊，就係、是、咧一個全中尾嘅。咁咧，然之後金美斯頭槌，咁就力壓三個人頭槌，一頂咧就入網啦。咁啊，呢個波就臨尾先做翻個1-0。其實臨尾見到卡雲尼，其實本身咧成場波嚟講咧，成個烏拉圭進攻都係好靠卡雲尼同埋蘇亞雷斯本身嘅 1-2。 係咯， 尤其是卡雲尼佢嗰個嘅即係攞波轉身等等，或者係去護波等等。其實今年嘅世界盃咧，你睇好多嘅比賽咧，其實個套進攻套路都係呢尾嘅，一個前面有一個高大嘅停到個波，然之後做個回傳咧，等等都係基本上各支。大部分嘅球队成功嘅球队咧，系进攻套路嚟嘅。咁所以就呢场波卡云尼表现系唔错嘅。啊，一就咁睇。咁而家苏花，如果就咁睇乌拉圭喺呢场波嚟讲咧，就个两边就真系 个进攻火力系有啲问题啦。 真系两边系有啲问题啊。啊，咁呢个就要 小心啲。但系你调翻转睇呢两队嗰个防守能力对住俄罗斯，应该就冇乜问题啦。 对俄罗斯啊， 即系除非俄罗斯好聪明咁一嚟就搵个朱巴嚟压你咯。如果唔係其實你俄羅斯嘅進攻套路都係冇乜嘅。 埃及其實成隊波都 OK 㗎， 都十分硬正。 係囉，佢嗰個波到人度其實拍得好快，你見到呢場度。 咁都係嗰句睇埋薩拉出咗嚟之後點樣先啦、埃及就因為呢場波睇唔到啲咩㗎。喺後防叫做 OK。因為阿蘇亦都相當之低迷，但係就睇睇薩拉下一場應該實見到佢㗎啦。咁呢場波就咁樣。 後防要讚一讚個門將啦，埃及就估都估唔到，即係名不見經傳啦。咁其實喺個反應同埋個彈跳力上面就係啦，即係比起當初我哋估計條後防係 solid 好多嘅，呢一個就 都幾身高腳長。 係啊，呢一個就要留意下呢位球員 出型啊，嗰啲都快嘅，你見風單刀啊啲啦。咁啊，下一場啊，師兄好嘢啊！ 啊 ，OK， 嗱呢個咧就摩 洛哥對伊朗， 呢個咧就摩洛哥啊， 即係真主照耀邊隊啊？即係嗱，根據阿刁民牛哥嘅講法咧，就係呢個順利派對12派嘅。咁啊，呢個真主阿拉就可以好似就眷顧咗其中一隊啦。 系咁啊！呢场波摩洛哥就对伊朗，咁咧就赛前咧就即系你见到摩洛哥，即系大家都有提过，摩洛哥其实都有若干都唔错嘅攻击球员嘅，譬如话呢个薛耶子啦，打阿即斯噶啦，话听讲话系荷甲嘅最佳球员， 最佳 球员。另外就夏列特啦，大家都知道啦。另外就中间嘅比兰达啊，话十号仔，其实如果你有睇法甲咧，咁旧年打尼斯 OK 嘅呢个十号仔。咁其他嘅就保數化啦，另外後防嘅賓尼迪亞啦，等等 阿天米 啦，嗰啲等等啦嚇。對面伊朗咧就艾斯蒙咯，最出名就係艾斯蒙啦。咁其他嗰啲就唔好意思啦，加健就熟啲，我就唔係好熟。咁緊急嘅真心推介，咁啊都要交代下，點解要緊急真心推介嘅？咁第一樣嘢我睇咗五分鐘，咦？哇！呢隊摩洛哥 係喎，嗰陣時係頭真係頭段係頭嗰三十分鐘，摩洛哥都係撳住伊朗嚟攻。 你就睇佢有啲角球嘅組織啊，亦都係對路啊。你睇佢開波冇幾耐，嗰有一球角球啊嘛。咁佢即係嗰個組織就係咧有一個埋嚟短角短埋嚟就。好似開短角球，一個就唔係嘅，跟住第二層過嚟都唔係嘅，咁然之後咧就俾咗埋去咧地波埋到去大約12碼點，有個球員咧就空曬嘅，咁點知一射咧就射唔到，咁就塌咗。呢、這個波其實各個組織亦都好有心思，亦都好靚嘅。咁其實仲有好多下，譬如睇到佢啲咩下列字啊，我啲師爺字啊，咁腳法都 OK 嘅。 幾下下 Kimi 嘅出波啦。 係啊，咁當時睇到五分鐘嗰陣時，伊朗仲係騰手騰腳噶嘛。如果嗰陣時嗰個角球攻勢，如果一射搞點咧，就唔係嗰樣嘢嚟 嘅。咁要補充翻資料嘅，因為呢組其實呢兩隊係要對住另外兩隊就雙牙嘅。 係啊， 咁其實呢場就佢哋兩個係好搏命去搶嗰三分嘅。 冇錯啦，都係頭先講過嗰啲嘢囉。 係囉。 你基本上出線要五分㗎嘛。咁你對住西班牙葡萄牙就冇諗過冇可能贏到咁滯㗎嘛。 你逼我已經崩啦。 咁你呢場係一定要搏囉。呢場如果係你係要諗住出線嘅話，咁呢兩隊波都係有諗過出線囉。咁所以兩隊波都會係搏命囉。所以你睇到開初嚟講呢，兩隊波個節奏相當快。 快㗎，成場都快，其實都 唔係。打到。 咁呢、這個摩洛哥，所以見到嘩個勢好似幾靚仔，啲球員技術亦都係有。其實我聽你足球頻道都提過，佢哋啲攻擊中場球員呢三個師爺字比羅達同埋夏列字都係一啲技術相當唔錯嘅球員。同埋伊朗一開頭，頭先我所講都係比較即係有啲腳少少腳軟， 少少腳軟啊，諗住都冇死啦，應該兩球都冇問題㗎嘛。咁啊點知就死啦，一出咗嗰幾隻字呢，跟住睇睇下就開始越睇越唔對路啦。第一樣嘢呢就係話呢個摩洛哥本身真係有若干球員呢好心急啊， 系 好心急。 但系脚下功夫真系波底真系好， 波底好，但系好心急啊！呢队波好心急，同埋佢哋嗰个前锋艾卡比咧、哦，就真系真系 争一截啦， 真系渣啲。 俾佢中场嗰几个系渣截。 咁啊，第一就速度欠奉啦，第二嗰啲走位 Sam 又冇啦，第三又护唔到个波啦，咁啊濑嘢啦。咁所以足球频道，所以大家你系要听咯，啲听众点解要听啊？礼拜五有冇有讲啊嘛？嗰啲攻擊中場 OK， 點知佢啲入波啊，經常性把握力就比較曳嘅。呢、這個摩洛哥，所以呢、這個艾卡比咁樣嘅，咁就 我諗，如果你往後你真係想估佢要入波，真係靠佢中場嗰幾個嘅。 冇啦，而家摩洛哥呢場波輸埋咧。就我諗都可以返屋企， 我踢完三場準備訂機票返去啦， 可以返屋企瞓覺啦，可以。咁真係好慘嘅，咁因為其實伊朗即係其後佢嗰個嘅防守，即係譬如話由中場開始，即係做嗰啲攔截啦，係相當之硬淨。 嗯， 你睇佢咧，摩洛哥因為最大問題就係人個球員又心急，個波又要成日諗住喺個腳度，咁尤其是後尾嗰啲咩師爺，越打越曳。係，即係成日諗住個波，有時又交錯，有時又俾啲對手即係攔截到。咁所以就其實後尾咧，摩洛哥即係好有威脅嘅攻勢，其實唔係好 越嚟越少啦， 越嚟越少。 你見到伊朗企穩陣腳之後，其實我諗佢真係有啲大家唔熟路嘅，開頭係真係有啲俾摩洛哥壓到嚟打，但係企穩咗陣腳，大家即係睇通咗佢嘅路數之後，你見其實唔多攻勢，伊朗係反而係等佢過嚟，佢用個即係好聰明嘅打法啦，你叫做、即係穩守突擊咁等你過嚟，我先打 counter 壓翻嚟轉。 係啊，又是臨完半場有個 counter 有個單刀嘛，伊朗大佬，唉，真係幾乎 、 啊、我睇嗰陣時真係呢個緊急針心推介都係，唉，都 過水， 都係大鑊，都係睇，唉，真係所以做人。真係做人真係要睇定啲好，唉，真係不過咁，即係首先咧都要啊，咁今次雖然咧呢、這個緊急針心推介咧就爭少少， 係 爭少少。 你科阿的做吉法，你科佢射食咗一嘢喎。 哦，唔係，咁我哋呢啲有好嘢一定要同分享㗎嘛，係咪先？我哋呢啲咧假精神嚟㗎嘛，有啲好嘢用大家分享，所以今次好遺憾就爭啲。咁但係呢 爭一分啦， 爭球啦，爭啲 爭球啦， 咁但係 爭咗個球 嘅，咁但係呢都要同大家講，即係好多謝各位呀，即係我睇你嗰個 fan 下面啲各位聽眾呢，即係對小弟嘅支持係咪，即係好似呢個我睇睇，嘩，即係呢個 fan 係呀，即係睇下先啦，呢個睇下先， 升集名咯，而家 六買，咁我都要多謝翻各位嘅聽各位聽眾嘅支持 啊， 係啊，係即係雖然小弟今次 係咯， 真係唔中係嘛，唔中，但係咧佢哋對小弟嘅呢個支持咧，我係無言係感激嘅， 真係呢度就奉勸大家啦，即係。如果你投注嘅咁真係少到二成好啦，唔好瞓身啦，真係。 啊呢啲 呢句真心嘅，呢句真係好真心啦。 係真係所以 Tommy Carway 講師兄啲好準啊，就非常之感謝啊。咁仲有阿 Fat Ho Wong 話真心推介師兄好波，真係非常之多謝各位嘅支持。咁仲有啊，即係譬如話呢個後面呢個阿 Tai Chang 話師兄真心推介又成功啦。雖然呢次係爭少少，咁但係佢哋嘅呢個激勵啊鼓勵呢，我係非常之啦，係非常之開心，亦都好多謝大家。好似呢位阿魔災师兄就话师兄即系师兄拉爆，咁啊真系咧非常之感谢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师兄咧一定咧系会再接再厉，有啲好料咧一定会咧系 小心啲啊， 紧急真心推介咧系俾大家，所以希望各位嘅听众啊继续咧系支持 Red 家嘅足球节目啦。 等我加翻个秒数先，18分钟剪 jingle， 呢个足球频道俱乐部咧啊，咁啊呢个网页啊，呢个咧专业咧系要多多 支持。即系我又帮阿师兄，因为的总搭你沉船啫， 唔关事啊！呢啲系 我自己孭曬佢。 我鍾意梁安嗰句回應，金七招牌。 係啦，係啦，真係佢非常之感謝。一句講得非常感謝各位啊呢、這個聽眾嘅支持 ，Red 線嘅呢個足球線嘅呢個聽眾咧，水準係相當之高，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呢啲咧，所以大家就識貨啊，多多係支持呢個咧 Red 足球線啊，就唔好好似有啲主持人一喐啲又要 ban 人，唔係噶嘛， 係啦， 唔係咁樣噶嘛， 講翻最後保持個入波啦， 保持個入波就烏龍嚟嘅，其實就。诶，好遗憾啦，系一个后备球员入替，咁佢顶嗰下就，咁佢下意识都系想顶噶啦，咁点知就 撞入网咯， 撞入网就非常之不幸。 烏龍得好靓啊， 都靓嘅，咁人哋攻紧过嚟，佢回防帮手啫。 咁啊，而家伊朗咧就揸住三分啦，咁啊，伊朗咧就跟住对双牙啦，咁啊，如果照翻佢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打法咧。你都咪話唔怕喎，即係嗰兩隊，大佬你三分，如果嗰兩隊對葡萄牙對呢個西班牙唔覺意，各執一分咁五分就出線㗎喇喎。 唔覺意我驚兩隊發瘟咁呢，尤其是西班牙嗰啲無啦啦會發瘟㗎嘛。 係啊，好難。 葡萄牙都唔驚啊， 葡萄牙。 西班牙發瘟嘅機會係大過其他咁。 唔係，我只係驚話即係以伊朗咁硬朗咁防守性嘅踢法。咁我諗即係對住啲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呢陣間講呢都有啲危 險。即係佢咁樣磨啊基洛斯嗰啲戰術呢、 啊、 即係佢咁樣拍大巴法可能真係磨到不過爆個冷出到線㗎。係 啊拍大巴大佬。 磨甩咗其中一隻牙走㗎。 下一場西班牙就對伊朗先。 係啊咁啊我哋啊摩連奴成日賴人拍大巴嘛，咁啊師兄就唔會賴啊伊朗拍大巴嘅，呢、啊、啲贏就贏，輸就輸㗎啦。 唔係咁你實力強啲嗰度應該贏得人哋啦。 咁啊呢啲贏就贏，輸就輸，咁即係講咗係輸咗就輸咗，就唔會好似啊即係某啲節目咁樣係嘛，即係又話三萬點，又話要上四萬點，三月未到，四月又未到，咁啊拖下師兄就唔係咁講嘢㗎。 咁勁猛嘅突然之間， 師兄休息咗兩三。个礼拜之后火力全 开，系咁射 咯， 四号 炮， 系 咁射我先你， 系 咁咪双牙嗰场啦，咁啊嗰晚就最瞩目呢场啦，咁啊两点开嘅，咁啊精彩都系，其实嗰日嘅星期五晚嘅星期五晚嘅两场，其实 B 组嗰两场都好睇嘅，认真。 咁啊，西班牙对葡萄牙就讲下阵容先啦，因为都系大波嚟嘅。 咁啊，葡萄牙龙门就有帕力斯奥啦，一对中坚就比拍呢个荷西方迪啦，跟住就两一左闸就古利奥，右闸就苏亚迪斯。中场就祖奥莫天奴拍呢个威廉卡华鲁啦，两边就贝纳杜斯华啦，同呢个班奴法兰迪斯啦，前面就古亚迪斯拍呢个至尊啊斯朗拿度嘅， 咁啊西班牙就李希龙门啦，后防就左闸艾巴，中间拉莫斯达碧基，右闸就拿祖，中间就保斯基斯，咁啊跟住咧就中场就斯华高基、伊斯高、恩尼斯达，前面就迪亚高哥斯达嘅，咁啊礼拜五晚阿 Tommy 就话阿迪亚高哥斯达喺度西班牙呢隊波裏面呢就格格不入，但係呢場波入咗兩球喎、哦、,Tommy 大師有咩回應？ 我喺嗰個群組嗰度都有回應啦，足球群組。 咪再講多次囉。 咁啊其實呢一場之前係真係格格不入㗎喎、 啊。 咁你打呢一場世界盃，咁佢做到少少嘢，咁即 係。咁少喇喎大佬。 咁呢啲係佢嘅級數嚟嘅。 咁即係追佢唔撚咁事實上友誼賽西班牙我都睇好多度。甚至我嚟佢真係同啲隊友真係唔係咁夾㗎。 咁啊， 但系佢今場就真係恰到啊，嗰對老中堅啦。 咁啊 ，Tommy 或者咁啦，我補充下啦。其實睇完呢場波之後，我都仲係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嘅感覺。點解會咁講？因為其實好多都係憑佢自己個人質素去做啫嘛。但係佢為隊友開創到嘅接應啊，或者係引開守衞，創咗啲空間俾突入嗰啲，其實你見到啲隊友都依然係比較少滲入到禁區。 估唔到佢嗰類。 係啦，估唔到佢嗰類型。所以你問我自己都仲係覺得格格不入呢個詞語，我都仲依然覺得係嘅。但係做到嗰個效果就係另外一種咯，我只可以咁講。 我諗 如果整體上要繼續咁樣發揮嘅，其實唔會係一個好健康嘅情況咯。 咁睇啦。西班牙呢隊波呢同 唔記得四年前、兩年前嘅呢個大賽咧，就係有迪亞哥哥斯達同冇迪亞哥哥斯達咧，係本身係有分別嘅。咁啊，依隊波有迪亞哥哥斯達咧，係一定幫到呢個西班牙隊波嘅。咁啊，點解咁講咧？咁我仲記得咧，即係之前嗰個大賽咧，咪。仲記得西班牙呢隊波就成好大嘅毛病就係呢猜嚟猜去嘅。 係啊， 但係前面就幾乎係冇一個射手位，冇一個可以停到下波嘅球。 冇一個目標人物喺度。 冇一個目標喺度嘅，咪喺外圍嗰度猜嚟猜去嘅。咁有迪亞高哥斯達嘅好處，咪叫我打多飯波囉。好簡單嚟講，就唔使好依賴咁成日一味喺度猜嚟猜去猜嚟猜去咁樣囉。咁啊，我就覺得有迪亞高哥斯達喺現今呢隊西班牙隊嚟講呢係好重要嘅。 是 好重要的。你睇後尾啊，迪亞哥斯達走咗去換艾斯帕斯咧，其實效果咧都未必係太好 嘅 啫，係、未必係太好嘅啫。咁啊，所以就我會覺得呢隊西班牙咧有迪亞哥斯達咧係好重要，加上其實迪亞哥斯達今年打咗半年啫嘛， 係養得好好啊，今年 打半年啫嘛，大佬。 同埋佢翻去馬體會之後，其實係。其實係狀態提升嘅，你見到佢季尾 係。好啦，呢、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即係盧比迪古茲離任，咁啊希亞路上任，其實咧影響唔多唔少，少少都有嘅。但係佢用希亞路就已經將個影響咧減至最低㗎啦。 即 keep 翻個班底。 係啦，因為希亞路本身佢係西班牙嗰邊嘅呢隊波嘅足球技術總監嚟㗎嘛。即係話技術總監落翻場，其實佢對嗰個球隊嗰個嘅即係大致上嘅狀況都好清楚嘅。而一個問題就係、是。希亞路本身佢帶隊嘅能力，即係話臨場調兵遣將做得好唔好嘅啫。咁啊，暫時呢場波嚟講，因為其實分組賽咁啊一個和局，我覺得都 咪對住同組最強嗰個競爭對手就和波啊，可以嘅。 可以嘅，其實基本上西班牙呢場波幾樣嘢，第一就頭先講迪歐哥斯達個重要性啦，因為你睇下第一個波其實咧、 自己搞曬嘅咋， 即係自己即係。頭場吊上去㗎嘛，佢同阿邊個啊，唔知邊個爭頂，好似比比， 應該比 爭頂， 搞掂咗比比，跟住 就比比就應聲倒下。 比比話佢犯規嘛， 啊比比話佢坐到有眼，咁但係就唔係喎。佢唔係坐到對眼喎，佢好似 心口啊， 倒下唔知其他部位，總之唔係噏到對眼，咁就係比比揞住對眼啊嘛，大佬，咁佢即係 咁啊，球證就唔受困啦， 比比就即係你自己諗下啦，你演錯部位，你演技都即係去做叫你做戲，你都唔識做，咁你冇辦法啦。 唔係佢對住啲入啲嘅前鋒可能得嘅，但係對住 DC 就我覺得。冇咩優勢啊！呢下嘢就咁啊，大家都係鬥陰濕嘅，我覺得 DC 就有啲貨賣嘅，咁啊不相伯仲嘅。 咁啊，跟住就到河西方迪啦，對河西方迪就、 傻西方迪就傻咗啦。 咁你又唔埋去，咁啊結果俾佢有啲空間啊，最慘你埋。 其實三個人㗎啦，跟住阿蘇亞利斯定古利， 跟住追到翻嚟，跟住追到翻嚟咯。但係追到翻嚟佢已經射咗啦。最慘就係、是、咁，所以哥斯達呢一下就係追成即係一比一嗰下嚟嘅。咁當然好早啦，呢場波就兩分鐘 C7 嘅十二碼啦。 拿早 囉。呢個波就拿早，個人埋到去其實就冇 搭咗個位嘅。 冇去主動做一啲動作嘅。咁但係好坦白講，就真係有勾跌嘅。 你攔咗。 伸咗出嚟 嘛。你攔咗人哋嗰個推進嘅路線。你咁打橫咁撞埋去咁 冇辦法啦。咁所以就再加上今年呢、這個。加埋有呢個 VAR， 咁所以球波唔係 VAR， 但係留意一下今年啲十二碼咧，係會唔少㗎。 暫時睇幾場啦，去到今日為止，其實個 VAR 都未用得特別好嘅。 可以啦。 反而有啲位係你個球證話冇問題，跟住踢下一機先吹翻轉頭嘅。咁又一之後再講啦。咁 唔係，我覺得就 可以嘅。 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真係確保。即係應該入、應該犯規嘅地方就吹到犯規，應該入波嘅就入波，唔係好似某屆呢個林柏特遠射個波直接入網都 唔入嘅。今屆好， 2010年都得喎。 今屆就好清楚，因為有埋個高拉提洛雷，咁啊，即係有幾球，有一球之後，我記得有一球又係一揼中個眉底就入咗。 係啊，好緊要嘅呢啲，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呢樣嘢啦。咁啊 ，C7 呢場波就。 fit 啦 ，fit 啦，自尊，你睇下自尊幾犀利。 哇，今屆真係，即係嗰個火係真係想攞世界盃㗎， 梗係啦，因為世界盃未攞嘅。 其實佢跟埋同埋佢嗰成隊人，呢一隊人都有嗰、那個一條心嘅，你見到其實 好整體嗰團體發揮得好。 不過呢隊人呢就 有啲個別位置有啲問題嘅，咁梗係㗎啦。 呢隊人就個終結嗰、那個防守呢就冇，我覺得就 冇以前咁穩， 冇兩年前歐洲國家杯咁好。 兩年前佢嘅中場線硬淨好多，同埋成條中場線嘅覆蓋範圍啊，嗰種全面性咧，比而家係好好多。 咁啊， 加上上一屆何西方迪係比較 fit 嘅， fit 啲 加埋比比，咁你而家何西方迪鬼超踢緊喎，大佬。 咁又係打大連一方。係 啊，佢隔離嗰條友仲係長期踢翼嘅古利路，咁你個後防。可想而知有幾穩咧？ 古利路就攻強守弱啦， 係啊， 咁就冇計嘅。 上一屆兩年前就唔係用古利路嘅，用邊個唔係好記得，係防守力好好多嘅。 係，咁啊後防係值得擔心嘅， 比較少啲人可以用咯、 啊。同埋都係，其實佢主要而家都係打穩手突擊嘅戰術啦。 同埋即係佢嗰個突擊，即係譬如講話其實。佢前面呢幾手球員呢，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好啲嘅。 但我覺得佢呢場嗰、那個佢擺得比較進攻啲嘅個人手、你見即係出曬啲班拿維斯啊， 班拿維斯啊， 你貝拿杜斯華出齊啊，咁、你其實你見到嗰啲有啲可能防守力好少少，可能你抌翻多幾個防守力好啲嘅球員喺度，可能會好啲。 咁啊，但係總之呢場波就 C 七好犀利啦， 我靠佢啊真係， 即係 C 七犀利在邊樣嘢咧？你以前睇 C 七係佢成日要冧住個波，唔係成日要冧住個波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佢C7睇呢場波咧， 哇！俾波， 俾佢呢一第一時間回傳俾波，好犀利喎！你睇到佢開頭咧，哇！全信心爆棚喎、哇！又插花，又呢個後腳，咁啊，哇！幾犀利呢個C7。咁啊，三球波，第一球12碼啦，第二球就係一個遠射嚟啦，即係峨眉於C7射埋去啦。阿李希咧，就李希咧就只腳嗰個動作就冇問題嘅，係隻手咧真係做個準備動作，嗰個 W 手就做得唔靚，咁啊結果咧將波一撞咧手咧就入埋去。咁當然你唔好忘記 C7 射個波 係 好厲害噶嘛，唉，成支箭咁飛埋去噶嘛， 個波係行嘅，個波嘅力度勁度都有。咁你如果迪基亚可能真系大家谂咯，佢用手接可能差，用脚挡可能个波就唔入噶啦。 系啊， 可能就弹咗出去，再补射先算噶啦。 咁啊，但系阿李希佢啊信心又太过十足啊嘛，谂住佢啲软奶奶，因为唔系有阴力噶，好紧要噶嘛。你睇 C 七呢场波去到临尾啊，虽然跟住就俾西班牙追到3-2，咁啊去到临尾。88分鐘去嗰個罰球啊，再買到去嗰個火，唔係先講嗰個球，不過固然 氣勢， 你睇下佢開頭準備射嗰陣時嗰個眼神，你睇嗰個瞳孔啊，你睇個瞳孔，我哋成日以前講佢黃金比例嗰個身體，而家唔係要睇下佢個瞳孔，對眼啊， 對 眼，哇！ 即係點啊？300定咩啊？ 咩三百？ 咩？你睇个眼啊嘛， 睇眼 多啲定 睇眼，你睇嗰个黑色嗰个瞳孔，哇！嗰个好似火啊，哇！即系上晒你啊，哇！ 即系如果睇鬼片就全只眼白唔见晒噶嘛，佢唔系嘅， 系梗唔系啦，系佢嗰啲几紧要，佢啲斗心嗰啲火，一嚟到肯定话，哇！呢球波我一定系要射入， 一定要入啊， 系一定要入嘅，我系 射爆你人场， 我系入眼你嘅，我系入眼你嘅，啊咁就。咁咪搞掂囉，佢仲要射嗰下，佢係射一個呢彎埋佢波，佢往時係落翼㗎嘛。 往時就腳面嘅，今次係腳來當 嘅。係啦，咁就當埋去嘅。嘩，連呢反都有。不過西班牙個人場呢 散散地嘅，其實 係應該就再 褪多 一個人嘅身位，或者半個人身位少少呢就好啲。咁呢個波，所以迪里希如果要佢指揮呢個人場呢，我覺得都要負啲責任。咁不過呢都係嗰句，你睇 C7 呢場波就好似當年巴塞羅那即係贏呢個華倫西亞利華度咁樣㗎啦，擺到明、你睇啲眼神呢擺到明就一個就打你咁多個㗎啦。 一個對11個。 係啦，擺到明係靠呢個至尊啊，所以今年呢至尊呢犀利呀。世界盃呢啲咁嘅場合係一人單挑 嘅， 一人單挑嘅組合，一人單挑嘅球隊特別係犀利嘅。 好似馬拉多納我都覺得即係暫時係佢㗎啦。 MVP 再加埋金靴獎亦都唔需要問啦，呢場波三球，下一場對唔知咩隊又可能又三球。 波洛哥 啊、對啲摩洛哥啊，對啲伊朗。 方廷嗰個紀錄幾多球啊？方廷嗰十二球啊， 十幾球 啊！而家就多咗啲比賽，哦、可能啊十幾廿球都可以做到出嚟。真心推介至尊今年金靴獎啊！大家一定要聽住啊！啊，所以大家啊，呢場波咁啊，西班牙嚟講咧都要講翻嘅。其實咧，佢哋其後去做好多一啲嘅組織啊，即係譬如話，因為佢好多本身好多好類似嘅球員，譬如話恩尼斯達啊、伊斯高啊、大衛斯華啊、或者係高基啊等等呢啲球員咧，或者後屘入嚟嘅泰亞高艾簡達拿啊呢啲球員，其實咧佢嗰個類型好似啊，好多時都會做一啲即係短傳啊，即係你嗰啲猜波啊咁樣嘅 一個細範圍嘅 猜波，尤其是上半場喺左邊咧，因為佢要配合艾巴上啊。你留意西班牙呢個陣容咧，艾巴係會上曬。上去嘅，反而拿祖就少啲上嘅。 佢呢個拿祖冇上，就導致其實西班牙大部分時間嘅攻勢都喺左路。 嗯，特登嘅，佢特登咁樣嘅，因為佢配合艾巴個後上啊嘛。咁啊，再加埋其實咧。因為拿祖要鬥翻後去，因為艾巴上曬嘅話咧，咁你拿祖一定要鬥翻住個位。咁當然啦，拿祖係後尾。即係有一球波，即係射成這個3-2嗰球，射得好靚嘅拿祖嗰球。咁啊，但係基本上大家留意，佢一定係成個世界盃都係左邊係強邊嚟嘅，所謂 strong side，右邊一定係弱 side 嚟嘅，弱邊嚟嘅。咁呢個一定係㗎啦，冇得傾㗎啦。呢個係佢嘅特色嚟㗎，可以咁講。 但反而右邊可能要揾個突破能力強啲嘅球員， 大衛斯華咯。 大衛斯華都唔係好突破嘅啫， 大衛斯華咯，我諗佢個套路都係咁㗎啦，好坦白講。 阿森斯奧就未出嘅。 阿森斯唔係都仲有好多手牌嘅，阿森斯奧啊。 華斯基斯咯。 啊，除非佢個右閘位出卡華下咧，可能就會 balance 啲。 係咯， 因為拿祖佢個後上麻麻地。 但我覺得呢個陣容可能係西班牙對強隊，即係嗰啲點講？即係一線嘅強隊嘅時候，可能會保守啲，就會咁擺啦。但係如果可能大家睇埋下場對啲摩洛哥、伊朗嘅時候，如果佢要一個主攻啲嘅陣型，睇下會點？ 我會比較擔心佢對伊朗咯。我會比較擔心，不過好在都有一個迪亞哥哥斯達，即係可以即係頂得住伊朗嘅後防。所以就西班牙暫時如果睇呢場波嚟睇咧，就對啲強隊我就唔係太過顧慮嘅。我會咁就反而對啲比較防守好嘅球隊咧，真係要好靠迪亞哥哥斯達嘅，睇下可唔可以以一己之力啊，即係可以即係沖散對手嘅防線。 咁呢組調整下真係葡萄牙首名，我會睇好啲 啊！葡萄牙首名啊， 係哦。我會睇好啲，即係你見到佢已經捱，即係佢對住西班牙係上風嘅大佬。 自尊睇下點咯，不過對摩洛哥就 應該越取越攜， 都可以放心。 呢兩隊都越取越攜㗎啦， 應該可以放心㗎啦、啊、好，咁可以講跟住咯。 好啊， 講多一場先啦，講一場先啦。唔係話阿姨總話要 投 中係嘛？ 投 中啊！阿姨總話要投，咁咪梗係要聽阿姨總講啦。休息一陣。 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網台大典共聚會和其他所有節目的 Kelvin。Rick 2018世界盃有什麼看點呢？咁今年主辦就俄羅斯，個看點梗係格魯吉納酒啦。格魯吉納酒7000年嘅歷史，可謂葡萄酒嘅發源地，所以俄羅斯人好鍾意飲呢個皇室成員都鍾意飲，而身為格魯吉納人嘅鍾意飲，而身為格魯吉納人嘅史達咧都係最鍾意飲格魯吉納酒嘅。所以今年無論你捧邊隊都好，最重要都係飲格魯吉納酒。Rick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飲住格魯吉納酒一齊睇。想飲格魯吉納葡萄酒，梗係揾格邊爐或者揾小弟啦。